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50章。顾美女听完我讲，跟住点咗阿头讲，陈元就分析得好正確，我哋呢一定要掌握充足嘅证据。豆腐讲，咁我哋呢一次算唔算係食夹棍黑吃黑呢？我諗咗諗，苦笑咁讲，严格嚟讲呢，我哋就係食夹棍嘅半途。豆腐一伸条脷，佢就讲，咁我哋以后仲点样样喺呢个圈入边捞啊？我踢咗佢一脚讲，哟，死蠢啊！所以呢个叫做秘密行动啊嘛，我哋呢就一定要潜入去研究所查探。你以为我哋咁开晒警车啤步啤步咁行过去咩？ 啊，明白啊！ 豆腐就岌咗下头讲， 咁啊，事不宜迟啦，再迟啲赵老头就会听到风声噶啦噃。 顾文敏就当即俾嗰边嘅师兄就打咗个电话，叫佢查一查赵老头喺惠州嘅房产。而家虽然已经天黑啊，但系对方啱啱值夜班啊，利用呢个相关嘅系统，好快就将赵老头喺惠州嘅相关信息啊调咗出嚟。我哋得到咗研究所嘅地址，是在深卫连接处的一大片大山入边，只有一条角度。大山里边零零星星有啲住户嘅，但系非常稀少，相互相隔得好远。赵老头之前盘下嘅地，原来呢系一户姓黄嘅穷苦人家，地址系偏僻冇路嘅，连呢个可以供汽车行入去嘅黄泥路都冇。我哋想要去嗰度就得自己揸车啦，先上角度，然之后再喺最近嘅停车场啊将架车停低，再顺住角度步行大概3公里左右。企喺角度之上就可以睇到对面嘅山林隐隐约约嘅一啲白色，嗰、那个就係研究所嘅位置。如果去嗰度就要上角度，然之后返个一个山沟，总体算起嚟呢要一日嘅路程。我哋几个商议好行程之后，飲食完啦，当天晚黑就返去收拾好需要嘅行装，三个人就各自休息，养精蓄锐又准备第二朝嘅行程。喺离开之前，我做咗啲安排，嘱咐阿独眼龙，如果吕叔嚟搵我就叫佢等两日呢，两日之后如果我哋三个人都冇返嚟嘅话，可能讲明就出咗事，然后佢哋再去接应。嘱咐完啦，我哋三个人就揸住嗰部撞死个粽子嘅，但係仲未嚟得及修复嘅甩晒漆嘅车，上咗角度，一路就向住惠州嘅边界而去。呢次过去嘅路程就唔远，加上呢而家天啊蒙蒙光，我哋就起床㗎喇，路上呢亦都唔塞车，所以两个钟头就到达咗目的地。我哋泊好咗车，孭上背包嚟步行。唔知道嘅人可能以为我哋系咩远足嘅驴友。沿住角度3000多米远，我哋就真系睇到咗目标。准确咁讲，只系睇到咗一啲颜色。因为呢佢仲喺对面嘅山头上边，中间嘅距离隔得好远，豆腐揞出个望远镜，只能够睇到密密麻麻嘅森林，已经喺林间就露出咗一啲嘅白色。研究所嘅具体结构而家都未能够完全睇得清楚，虽然冇泥路，但係就有山路，都系以前山里边嗰啲原住居民呢一步一步咁踩出嚟嘅。陡峭狭小，布满晒荆棘。我哋呢啱啱准备顺住嗰一条险要嘅小道落去，身后边突然间就传嚟咗一把声。 呢条路啊好斜嘅，你哋去里面做咩啊？ 我吃咗一惊，拧转身一睇，见到系一个孭住背包、着住登山鞋、骑住一部山地车嘅年轻人。豆腐先开口讲， 你喺边度飙出嚟噶？ 嗰、那个年轻人呢指一指角度对面嘅一片三角形嘅转弯带讲， 我就喺嗰度休息，所以你哋冇睇到咧。 那个地方确实是可以透凉的，而且是在我们的视线盲区。豆腐刚刚打算和他搭几句话，我一脚就向着那个人的单车撑过去，将他连人带车撑回在地下，跟着我趁他未爬起身，一下子就反咬着他双手。顾美女又好吃惊地说，啊，陈元你做什么？我未来得及解释，对豆腐说，快点搜身，将他身上手机之类的全部跟我搜出来。那个年轻人就被我扎住，开始呢就大声咁嗌救命，话抢劫啊，咩杀人啊咁。不过一听到我叫阿豆腐去搜身，佢就即刻搏晒命咁喺度反咬，想将我就压落去。可惜呢，我之前已经将佢制服住，等佢冇办法借力，一时之间嘅挣扎都系徒劳。豆腐虽然不明白我的举动，但是一般我叫他做乜他就做乜的，好听话，一副咁嘅傻戆戆嘅样。他一听到即刻走过嚟搜身，搜下搜下，豆腐惊讶咁讲：咦，呢个系咩嚟噶？我一睇，心谂：哼，果然系俾我猜对咗。顾文敏亦都认得出嚟，好吃惊咁讲：吓，系微型远程对讲机，呢样嘢好贵噶噃。亦都唔容易搞返返嚟，普通人点解会用呢个嘅？佢就即刻意识到呢一个年轻人嘅身份唔係好对头啦。一时之间，佢同阿豆腐嘅目光就齐齐齐咁聚集到我扎住嘅嗰个人嘅身上边。豆腐就眨咗一眨眼讲：老陈，你係点睇出呢条友有问题㗎？我讲：第一，佢蒲头嘅时间真係太巧啦。第二，安插咗一啲守卫係符合赵老头嘅谨慎性格。第三，宁愿杀错就唔好放过㗎嘛。豆腐睇一睇手里面嘅微型对讲机，佢不由得压低把声讲：哇，呢条僆仔係安插喺呢个研究所防线以外嘅第一个守卫。咁我哋係咪已经暴露咗呢？顾美女即刻将个对讲机攞过嚟睇咗一下嗰个频道开关，松下口气讲：嘿、hey, 好彩仲有陈元反应够快，佢仲未嚟得及发信号。呢阵时嗰个后生仔听到我哋嘅对话，已经系放弃咗挣扎，平淡嘅眼光瞬间系变得阴毒无比。佢厉声咁讲：你哋系咩人？我话冷笑讲：你而家仲有资格问我哋问题嘅咩？嗰条友唔答话啦。豆腐急忙咁讲：啊，睇嚟呢个地方外人想入去都唔容易喎，就算系入咗去，可能都系处于呢咁嘅监视之中啊！我哋真系太容易暴露啦，唉，而家点办呢？呢个人点处理好咧？我示意豆腐攞条绳出嚟，我哋三个将呢条友扎住，跟住我对嗰个人讲：你亦都应该听得出嚟，我哋是为了这个研究所而去的，这一路上还有没有些纲手你也应该很清楚的。跟着我和我顾文文打了个眼色，顾美女呢就很聪明的，她慢慢地揞了枪出来，指住这个年轻人的额头，另一只手就拿出了自己的证件。平时靓女的那些这温柔神色，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严峻和冷意，一字一句地说：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反抗、逃脱、袭击、通风报信等不配合行动的话，我是有权以罪犯逃脱将你击毙。果都有一听，瞳孔收缩了一下，气势即时都弱下来。过了一阵他才识开口说：要我怎么配合啊？配合完了我是不是还要坐监的？顾大美女非常之敬业，他又拿出面对罪犯的职业素质，冷冷地说：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，现在你在前边带路，记住避开所有的纲哨。那个人吞了啖口水说：我再想讲一句，虽然呢我是不知道你们做什么来的，不过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入这个研究所呢，就你们三个是搞不定的，不如你们放了我，我就当没事发生，放心，我是不会报信的。 豆腐啊撑咗佢一脚讲：信你先死啊！我而家就明白嘅，豆豆挖蘑菇嘅十句九句都系假嘅。你啊乖乖仔喺前边大佬，入唔入到去又唔使你操心。我哋都系打晒枪嘅，就算途中你想喺度搞搞阵嘅话，啊将嗰啲咩暗哨叫过嚟，我哋啊即刻将你哋嘅处理，信唔信啊？ 嗰条友一听到，亦都激到嘶嘶声，不过咧又反抗唔到，即刻就好似漏咗气嘅皮球咁讲： 呢位美女，我啊信，不过你哋两个咧一睇就知系同行啦。 豆腐啊奇怪啦，讲吓。你点睇得出嚟噶？ 嗰个人啊，伸出个头喺个豆腐嘅身上边索咗一索，讲： 因为我系闻家嘛，我闻到你身上嗰阵臭味。 豆腐嬲啊，顶你个肺，你先臭啊！我日日玩香啊，你个鼻系咪抽筋啊？ 豆腐咧呢句话就冇假嘅，古玩店里边有玩香嘅传统。因为香呢最初是通灵的，有这个避晦迎神的作用。一些迷信的玩家就会讲究这一个，有话呢无香就生晦这一种讲法的。所以铺头里面白天都会焚香，一日落来呢就连个衫都黐住晒那些这样的味道。豆腐讲完，那个年轻人就讲： 我当然闻到呢是檀香的味嘛。不过喺呢个味道下边，有一阵臭味啊，系尸臭。 豆腐一听啊，哑然，睇咗一睇我，又睇咗一睇嗰个后生仔。 嗰条友啊，又是索咗一索个鼻讲： 你身上嘅味道咧，就已经好淡噶啦。不过佢身上啊好浓啊，近半个月内肯定啊倒过一次啦。 我一听亦都打咗个突。文家我见过唔少，尊瑞亦都系一位文家，嗰、那个潘家园里面嘅石吉德亦都一位厉害嘅文家，赵二爷本身亦都系文家。赌斗里面嘅望文问切入边，切系基本功，同埋文呢都系基本功，所以挖蘑菇嘅都识文，但系能够称为家嘅就真系好了不起。眼前嘅呢、这个。年纪轻轻，文功啊咁了得，必然系得咗名师嘅真传。佢究竟系边个呢？一时之间，我不由得对呢个后生仔啊升起咗兴趣。我啊问：咁你嘅名号系咩啊？ 佢啊讲：我咧就系一个睇门口放哨嘅啫，初出茅庐，冇咩名号嘅。 豆腐一听啊嬲啦：我顶你啊！你条友咪玩嘢吓，信唔信我炳你啊？